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成花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情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，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，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，这是绝对自信，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。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喜欢自己很勇敢，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。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，真的很愉快。就请你秀出自己的勇敢，请走出来，让生命起步变得更澎湃，活得自在。寂寞统统都不再扰乱，把握现在，充实你自己，每一天你会过得很精彩。请别再去想别人怎么看，就做你自己就会很 alright， 放开你胸怀，大声呐喊，什么都不管。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，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，就请你。

沧桑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可味的生活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无措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

时间打一个圈，梦着出戏的脸，台前爬上谁的肩，回却紧紧的跟到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天分。 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宁愿源源不绝。Yeah, 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。是，就是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。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理解？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江山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。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海带动人常换种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宁愿源源不绝。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。是是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别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。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江山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。 天下的十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。 盼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

969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商务部日前发布汽车销售管理办法，取消了总经销商和品牌经销商备案管理制度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采用双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以及相关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。银监会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，明确提出为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等新产业、新业态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，积极满足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合理融资需求。京津冀发布环保领域首个统一标准，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，将对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的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监控。北京为学区房降温再放大招，明确提出单位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，同时将重点对过道房、车库房、空挂户等情况进行核查。

9569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教育部要求，今年重点高校将会继续增加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招生人数，其中国家专项计划将招生6.3万名，较去年增加3000个名额。地方专项计划比2016年增加10%以上，并对民族自治县实现全覆盖。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意见指出，今年北京市幼升小将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、房产、居住年限等因素，探索单位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，强调重点对过道房、车库房、空挂户等情况进行核查，凡不符合实际居住条件的，均不得作为点对点的入学资格条件。非京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继续坚持五证要求。今年北京将加大市级统筹力度，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范围。据了解，2-3年内城六区新增25所优质学校，在城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新建10所优质学校。日前，位于北京南四环北家园路西侧的万民同乐市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开始启动拆除。这个占地2.5万平方米的违建市场被拆除后，原址将建起丰台消防指挥中心及马家铺特勤消费站，完善地区消防能力。

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又到了一年的春季，在这个美景宜人的季节里，不来一场旅行简直是浪费生命一样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和您一起来到云南。提起云南的春天，或许很多人都会想去罗平，去欣赏那醉人的油菜花海。一望无际的油菜花，秀丽的山峰，再加上层次分明的螺丝田，仿佛整个罗平都在春天的暖意里慢慢醒来。置身花海，面对眼前的片片金黄，不由得会让人想起姚万里关于油菜花的诗句：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来到这里，你可以静静地观赏油菜花随风起舞的姿态，也可以在花海里遨游，感受空气里的花香四溢，更可以拍照留念。不管做什么，都将是最美的旅行记忆。而在昆明，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的城市，虽然没有严格的四季之分，但春天的昆明还是别有一番韵味。倘若来到这里，不妨先去翠湖公园，欣赏岸边的垂柳依依，喂一次灵动俏皮的红嘴鸥，还可以去到滇池，去感受这里蓝天碧水的清新和平静，坐在岸边欣赏阳光和水面相互映衬的光影。这里或许没有别处的热闹繁华，但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魔力，让你沉浸在醉人的春意里无法自拔。有人说，如果你不知道去往哪里，不如就去大理，因为它会治愈你所有的痛苦和悲伤。而春天的大理不仅可以治愈你的情怀，更能用自己独特的美景给予你前行的力量。这里有美如仙境的世外桃源，也有纯净澄澈的苍山洱海。你可以站在水边，看蓝天白云在水中隐约斑驳的倒影，也可以大口呼吸这清新醉人的新鲜空气，更可以去到双廊，采一把五颜六色的小花，吹一会儿温暖的海风，去发现心中正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自己。这里并没有过多的人情世故，有的只是一片治愈的海，一束温暖的光，还有上天赐予大理的浓浓春意。当春天来到丽江，这个饱经沧桑的古城仿佛被重新唤醒了生机。青翠的杨柳，鲜艳的桃花，将这个安静古朴的小城装扮得格外美丽。而在城中的大街小巷，早已处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样子，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五颜六色的鲜花，仿佛整个小城都融化在了这醉人的花香里。当然，除了在小城里寻找春天的诗意，你也可以去蓝月谷感受春天。这里的湖水是一种纯净通透的蓝，犹如一块碧玉镶嵌在绿树青山的怀抱中。站在这里，看着眼前轻如白纱般的绝美瀑布，听着清脆悦耳的潺潺水声，仿佛置身仙境，更让你忘记了回家的路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量，哼一下民谣，去享受家乡的味道。春天夹着刺，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，那里可歇脚，你可让我知道。远远的世界，做着北京的梦，你没有笑容，它在我脉搏里颤动。小小的车，骑在弯弯窄窄的路，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。哦，远的世纪，夹着北京的梦，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。小小的车，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，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？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？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？ 每一个身处北京的人都怀揣着一个美丽的梦想，张学友的这首歌听上去更有一种坚实的力量，会让人觉得梦想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。微笑向暖，安之若素，来听蔡琴《永远微笑》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膏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活法，有的人一辈子逆来顺受，也有的人放荡不羁，还有的人自甘平庸，也有人孜孜以求。无需评判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，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是人的自由选择，只要从心出发，活得适意而满足，这才是幸福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